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阿们。死亡，我知道中国人不喜欢谈这个题目，其实呢，美国人也不怎么喜欢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谈。今天早上我们要谈死亡，但是也要谈复活。关于死亡，我们明明都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一定会面对它。无论我们吃的多么健康，无论我们运动多少，到最后有一天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这回事。这个事，其实呢，死亡是一个不自然的东西。原来上帝创造宇宙、创造世界的时候都没有死亡这回事。这样的话，死亡呢，就是如何进入、什么时候进入这个世界，就是罪孽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死亡也一起就进入了。圣经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很简单，如果有罪，就有死亡。因为亚当夏娃犯罪，所以这世界上就有了死亡。并且呢，这死亡也不仅一种而已，当然有肉体的死亡。到现在，世界上每一个人还是要面对这个肉体的死亡。但是不仅是有这个肉体的死亡，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死亡。死亡基本上是一个分开或者一个隔绝。肉体的死亡是我们肉体与灵魂的分开，但是还有灵魂的死亡。这灵魂的死亡是我们的灵魂与上帝的分开。因为亚当夏娃犯罪，所以他们马上就需要离开伊甸园，与上帝隔绝了。之后他们所生的孩子，还有之后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也包括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位，当我们生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在这个情况里面，我们都已经与天父有隔绝了。并且我们在这一生若没有与上帝和好的话，我们肉体去世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就永远会与上帝隔绝了。这个就是最可怕的死亡，这死亡也被称为地狱。关于这一切，圣经很清楚教导我们两个事实。第一，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样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情况里面。圣经说，罪借着一个人，就是亚当，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。这经文的死不仅是肉体的死，它也是灵魂的死。每一个人生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的灵魂已经是死的，已经与上帝隔绝了。圣经说，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。这原是死的原，就是指着原来你出生的时候，在那时候你的灵魂已经死了。其实呢，大卫告诉我们，这出生的时候还不够早。他在诗篇51篇里面告诉我们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甚至在那么早的时候，你和我的灵魂已经是死了。关于这两种死亡，就是肉体还有灵魂的死亡，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实是这样， 为了解决这两种死的问题，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。每一个人都已经很清楚，我们不能解决我们肉体死的问题。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就是一定会死的，但是我们灵魂死的问题，我们更不能解决它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生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已经是死的。一个已经死掉的灵魂当然不能解决他死的问题，他是死的。换句话说，为了解决我们与上帝隔绝的问题，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。上帝是活的，我们的灵魂是死的。无论我们多么认真修道，无论我们多么尽力地遵守十条诫命，无论我们就是不行，就是不行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灵魂活过来。只有那能使一个死的肉体活过来的上帝，只有他同样地能够使一个死的灵魂活过来。其实呢，甚至那些已经有活过来的灵魂的人，就是所有的基督徒，甚至他们，甚至我们自己也常常觉得无能为力的。甚至一位模范的基督徒使徒保罗，他也会这样的承认，他说，所以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。我这个人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？你们已经当基督徒的，你们有时候会不会有这同样的感觉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才可怕，你需要多看神的律法。甚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像保罗一样，都还是充满罪恶。若不是上帝每天的怜悯，每天的保守，每天的赦免，我们的罪就会把我们的灵魂又杀死了。我们的总结是这样，世界上每一个人生出来的时候都有这双死的问题，就是肉体和灵魂的死。灵魂的死才是可怕的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生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若没有复活的话，当我们肉体死的时候，我们只能面对那永远的死，永远与上帝隔绝在地狱里面。但是在这一生，我们的灵魂若复活的话，当我们肉体死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进入永生，在天堂永远与我们的天父同在。人最关键的问题是，为了解决我们这最可怕的灵魂死的问题，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。一个死的灵魂不能自己复活，我们就是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不能解决我们双死的问题。但是上帝能，并且上帝愿意，并且上帝已经和还在解决我们这双死的问题。我们今天早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我们可以看上帝是怎么样的已经解决了，还有还在解决我们这双死的问题。今天是复活节，2000年前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时候，上帝已经解决了我们双死的问题。今天四个人要受洗，这样我们就会看出上帝还在解决我们双死的问题。我们先看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时候，上帝如何已经解决了我们这个问题。圣经是这样说，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，成为睡了的人出手的果子。死既借着一人而来， 死人复活也借着一人而来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，只是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，出手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这个我们已经谈过，但是这个经文又告诉我们，在基督耶稣里众人都可以复活，就像我们众人都与亚当一起死啊，我们众人同样的都可以与基督一起复活。基督是出手的果子，意思是说，就像你看一棵苹果树出第一个苹果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之后一定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，还有很多其他的苹果。同样的，基督2000年前 是第一位复活，但是他只是出手的果子而已，之后还有第二、第三位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一定也会复活。并且呢，这复活不仅是肉体的复活，这复活也是灵魂的复活。肉体的复活是什么时候发生呢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世界末日或者审判日的时候。在那天，世界上每一位已经去世的人的肉体会复活，这时候所有已经有复活的灵魂的人，他们整个人肉体和灵魂会上天堂，与上帝在一起。那么所有仍是死的灵魂的人呢，他们会整个人身体与灵魂下地狱，与上帝隔绝了。这就是肉体复活的时候。在那一刻最关键的问题是，你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你肉身还没有去世之前，你的灵魂复活了没有？我们已经说过，我们无能为力使我们自己的灵魂复活，这纯粹的是大能上帝的工作。就像在世界末日的时候，大能的上帝会使所有人的身体复活，同样的，大能的上帝当然也有能力使人的灵魂复活。那么上帝是什么时候行这个大能的神迹呢？他是什么时候使人的灵魂复活呢？就是今天早上，我们等一下就会亲自看到上帝行这大能的神迹。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上帝如何使四位人的灵魂复活。当陈凯平、赖小婷、蔡尚杰、吴忠训，当他们四位受洗的时候，上帝就在这时候使这四个人的灵魂复活了。圣洗礼主要的意义就是这个。我们现在要连续看四段关于洗礼的经文。当我们看的时候，请你们特别注意到这个洗礼跟人的复活或者人的重生是两个，请你们注意这两个之间的关系。你们在洗礼中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，也在洗礼中因信那时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上帝所运行的动力，与他一同复活了。你们因着过犯和肉体未受割礼，原是死的，然而上帝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，使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难道你们不晓得，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与他同葬，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生的生活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。上帝就救了我们，并不是由于我们所行的义，而是照着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。 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尼哥德慕说，人老了怎能重生呢？难道他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回答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所有从水和圣灵生的人就有灵魂的生命，所有受过洗的人，他们的灵魂已经复活了。今天早上在洗礼里面，上帝还在解决我们双死的问题。上帝是借着福音，就是耶稣拯救我们的好消息，上帝是借着这福音和洗礼，使人死掉的灵魂复活了。换句话说，上帝是借着福音和洗礼，使人相信耶稣基督。接着呢，上帝继续借着这同样的福音和圣餐，保守我们灵魂的生命，保存我们在这信心里面。我们的灵魂已经复活了，我们已经有灵魂的生命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面对我们肉体的死呢？我们完全不需要怕它。当我们肉体死的时候，因为上帝早已经使我们的灵魂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可以，所以我们会快快乐乐地进入永生，永远与我们爱我们的天父在一起。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，阿们。